邀请习近平访问巴西，期望此行能够巩固两国关系。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晚上八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410公里，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吕宋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沿岸有薄雾，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色逐渐好转。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南海北部。在晚上八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3.6度、东经124.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吕宋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部分地区有薄雾，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汕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24公里；黄茅洲吹东风3级，澳门吹东风1级，能见到1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12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宗意外啦，就喺荃湾路，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排到去丽景港铁站对出。重复一次咧，就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有交通意外，慢车嘅龙尾暂时排到去丽景港铁站对出。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只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都只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主要是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车多缓慢，龙尾是去到碧街。提一提大家中封路的安排，就是在观塘的红桃道和骏业街，因为有道路工程，红桃道和骏业街临近交界的部分路段封闭了，经过要小心留意了。另外启德隧道会有设备更换工程，由凌晨的1点至到清晨的6点去尖沙咀方向管道的快线，还有就是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跟着启祥道的快线，到时都会封闭的，经过要小心留意指示。最后环保署提提你，停车熄匙一个良好习惯，简单易办。而反诈骗协调中心就提提你了，收到有可疑连结的短信，要求输入银行又或者信用卡资料，千祈咪乱按，有怀疑即打防骗二热线18222。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日常家居生活中，有时候会产生声浪，不要将无形的声音变成有形骚扰。要降低声浪，梗有办法。收细电视的音量，练习的乐器如果有扬声器，就要用耳筒。叫小朋友在地毡上玩，令宠物保持平静。环境保护署提提你，邻里互谅，收细音量。 联系 香港 95年， 公 公共广播95。 你好，我是郑文雅。其实呢，我好细个呢已经参加过一次香港电台同埋少年警讯嘅一个天才比赛。我喺呢度呢恭祝香港电台95周年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生活 基本法， 从基本法走进生活， 日行基本法。 今个星期日行基本法会同大家讲下九七前关于两制嘅重点。中央非常明白，治港人士必须系爱国爱港。唔知道五年级嘅陈佩琳对于爱国爱港人士有啲乜嘢想知呢？ 回归之前，中央已协调好多嘢，必定要揾爱国爱港人士协助。究竟何谓爱国爱港呢？ 为我哋解答嘅系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香港喺回归之前需要由爱国者参与，确保顺利回归。在回归之后呢，是需要爱国者治港。为什么我们需要爱国者治港呢？当然是和一国两制这个伟大构想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在一国两制之下呢，港人治港，而且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所以大家都可以理所当然地想到，一定要有一些信得过的香港人来到治理香港。信得过的香港人，当时这个伟大构想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呢，就说是需要一个爱国者。爱国者有什么标准？一个爱国者呢，是需要尊重自己的民族，是需要诚心诚意地拥护祖国，来到去恢复行使在香港的主权，是要不损害香港的繁荣稳定。一般人当时听到都认为是理所当然，而且是一个很必须要有的条件。大家会看到，其实尊重自己的民族是非常之重要，否则是会有一些香港人做一些破坏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事，而诚心诚意去拥护国家行使主权，亦都是一国两制可以行稳致远的必要的基础。经过了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确保爱国者治港，我相信一国两制日后在爱国者的参与和治理之下，一定是会越来越坚固。 香港电台政制及内地事务局联合制作日行基本法。 都市人健康问题十年如一日，工作忙碌，缺乏休息，烟酒过多，严重影响耳朵健康。手下留情，家传户晓，驰名中外。精选各路嘉宾，使用现代科技联络翻嚟，听到人人耳朵畅快，心情靓晒。手下留情，香港电台第一台生产，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刘伟恒、梁礼勤、阿一，今个星期仲有我李尚正。 Ooh, yeah. 何铿真系我哋一个 真系惨啊，躺着也中枪。 何铿啊，一个咧，我哋啊，即 系 好挂住嘅嘅拍档。我哋开麦前一讲佢，我哋好开心， 系有温份啊，真系系连阿一都知我呢单嘢，最兴奋系呢样嘢嘛。唔知何铿有冇听？佢今晚会可能佢会重温翻啊， 五点几哦， 佢会重温翻噶，跟住到听日咧，佢就会答我哋爹噶啦，系啊。 啊，好啊，咁啊，开始今晚嘅所有流程啊，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我系梁礼勤， 系我系阿一 啦，系啦，我哋首先讲嗰啲唔开心嘅嘢先啦，因为琴日咧就我哋嘉宾讲到啊，关于一啲即系读书嘅攻略嘅嘢，令我啊即系心心不忿， 系啊， 今晚继续讲，系啦， 系啊系啊，因为琴日咧，其实如果大家咧即系我好鼓励大家听完 live 要听重温啦，因为咧即系听得出咧，刘伟恒啊喺语气当中啊，对于阿一哥嘅即系洞悉晒 系啦 考试嗰种玩法嘅。然后得到一个成绩的不满啊， 冇错啦。咁啊，而家就即系都系呢个 DSE 期间啦。 系 咁，有啲人就可能已经即系要即系苦读当中。我反而想问下大家啦，因为大家都唔同嘅年代啦，即系梁六几年嗰啲啊，我啊八几啊，一个啊近代啦吓。好啦，嗱，即系我想了解一下，因为好似冇从来冇听过咧，我哋讲你平时如果要读书，或者而家咧嗱，即系后日就会考啦。咁通常啊，你哋嗰个状，你系会用一个咩？即系我哋所谓起个坛啊。 系系。 嗱，每个人都有个坛去读书噶嘛。咁我想了解一下我哋几位拍档嗰个坛啊。而家嗱，好啦，而家48小时死线啦。 系。 咁你哋系会点嘅咧？ 有佢啦， 48小時， 即係咁講啊， 48小時我就唔揾， 即係咁講，咁你都要譬如 都攞 A 嘅份， 係。 唔系讲下笑啫。 你见唔见到我出咗个咩题啊？ 咩 题啊？ 哦，咩啊？ 好心你俾啲心机读书啦，得三 A 三 B， 诶，唔系三 B 三 C 啊。 三 B 三 C， sorry 啊，系啊，唔好意思啊。 即系大家 多你添。 大家一个叫做最聚精会神，或者你觉得最能够帮助到你嘅一个环境去读书系点样嘅咧？ 哦，对于我嚟讲咧，最即系我今日都有思考呢个问题，因为我哋寻日完咗节目嘅时候都话啊，今日讲一啲读书嘅方法或者自己觉得一啲秘诀嘅嘢啦。我自己觉得咧，其中一个最紧要嘅嘢系咩咧？就系你真系喺老师教书之前咧，你自己要温一次先嘅。 系。 即係嗰啲咩話 我聽過人咁講， 預習即係你要預習嗰啲課題啊，即係例如可能你知道過兩日咧，阿 Sir 就會教呢個嘅biology，reproduction 啦， 咁你就翻去要温下啲 呢個你好早已經識過喎， 唔係咁都要温嘅， 因為你學名你唔識串啊嘛， 計嗰啲周期啊嗰啲要學噶嘛，咁所以你要提早自己，我嗰陣時有段時間係會真係提早去學習成個 嗱呢個只不過係平時上堂啫，咁譬如你客裏面 唔係㗎，我喺中四嘅时候已经读晒中五嘅会考课程噶啦， 我想问刘慧恒，你有冇喺阿 Sir 教嗰课书之前去备课咧？ 嗱，我呢个就同考试嗰个攻略系有少少唔同嘅。我系嗰啲我都会嘅，嗱，睇咩科啦，即系譬如百科梗系会啦， 系 譬如有啲科咧，我都譬如数学咧，我都会嘅。我可能咧会预先，因为我有种觉得咧就系，我早过你，或者我早过其他同学仔。我掂过呢样嘢咧，我起码上堂度可以我啊，哦，即系我知啊，即系嗰种咧，我会有轻轻有少少觉得 虚荣， 唔系虚荣，有啲我做咗嘢。 咁、我想问咧，你哋学校个氛围系咪都系咁样嘅咧？即系 其 实 就唔 系 好多嘅，嗱，即系呢啲咧就即系偶一为之嘅啫。大部分嘅情况之下，咁啊，佢教咩咪教咩咯，有几可会早着先机咁样样。 我真系完全冇啊，完完全全冇。 咁小弟嗰间学校个。个校风都几几， 你而家即系话我间学校校风， 你而家即系话我嗰间， 你知我间学校而家， 其 实 系我带动嘅成件事。 听讲 Band One 嘅我嗰间中学， 我嗰 间 有十 A 噶， 真系唔好乱讲嘢。 我嗰 间 有蔡一杰噶， 你赢， 拜拜， 你赢。 唔系，我哋大概中四升中四下学期，即系中四下学期就已经开始要温书噶啦，啲同学仔，即 系 嗰时中午完咗咪会考 试。咁你个环境系，譬如你去边度温咧？你即系去自修室定喺屋企？ 最早个步骤系要先揾咗啲，即系如果计考试嚟计啊，最早系要先揾咗补习老师先嘅。 哦， 即系大家已经喺度咪，究竟你呢两年半你要揾边个嘅补习老师， 哇， 先系最正确嘅。即系例如嗰阵时可能某几个嘅、中文老师，哦，可能贴重题嘅，咁嗰两年咪大家咪一窝蜂去晒柠檬茶嗰个补习老师嗰度咯。咁如果话哦英文你揾呢个嘅，或者数学你揾呢、這个，其实我哋头年半嘅时候已经要大家 plan 好晒。真係有啲同學仔咧，佢讀八科，即係我有啲同學讀八科，佢補十科嘅，即係例如可能英文要補兩個，中文要補兩個，然後再加埋全科， 係啊，兩個補習老師， 兩個補習老師，即係分別去兩間唔同嘅補習社， 好攰啊！係 啊，佢差唔多一個禮拜。七日都要補習噶，禮拜六日就補三堂咁樣，咁然後就補足十個咁樣，然後就去等。 佢最後點啊？ 咁梗係冇我咁叻啦。咁但係真係有， 我先讀咗俾阿俾個入嘅。 唔係，但係真係有呢啲同學仔就係年半之前已經開始 plan 定成件事㗎啦。 我哋冇呢啲嘢喎，你有冇㗎？ 梗係冇啦。你諗下，我連備課呢個 concept 都冇。嗱，我唔知我啲同學仔會唔會有一啲出類拔萃嗰啲係有啦，但係我自己真係完全。 咁你係點嘅咧？你嘅讀書嘅 pattern？ 即係嗰個壇啊！ 你話一個壇，或者你會點嘅咧？嗱，一個啊咁啊，早年半讀啦。 我呢啲咧。就即系好地道嘅，我哋地道香港人嚟噶嘛。 即系自修室， 唔系，因为咁讲嗱，其实咧喺你嘅学习过程当中咧，嗱你话系咪虽然读书唔叻，咁但系你话系咪唔着紧会考咧？ 咁、 就算我就算自己唔系太着紧都好，你见屋企人都会喂读书啦，咁即系都会饿嘅。咁、好啦，咁你就会收集好多唔同人嘅情报啦。例如就係，咦，佢係點樣讀書？佢自修室過，哦，咁都去自修室八下啦，咁樣。但入到自修室咧，你有冇去過自修室？ 有。 你都有咁。 有。 得唔得？ 你屋企好近噶， 識咗幾個女仔添。 係啦，你讀唔讀到㗎？其實咁樣。 梗係讀唔到啦。 係啦，阿劉偉恆咧。 我 我去嘅次数比较少嘅，因为咧唔知点解我嗰班同学个风气咧就希望，即系唔系希望系鼓吹大家喺屋企闭关嘅， 哦， 即系办事啊，鸡精咖啡啊呢啲嘅，系玩呢一套嘅，我哋系，即系咁讲啊，系啊， 但我系要避开个人潮去温书，但系避唔到，所以咧我有段时间选择咗去一啲叫做青年中心嗰度温书嘅，即系唔系去市政局嗰啲自修室嘅， 即系唔系图书馆教嗰个咁， 因为有啲可能青年中心佢开24小時呢，咁我就可能夜晚10點零11點去，咁嗰個鐘數唔會有人嘅，咁可以靜靜地溫書。 但係咁樣嘅，即係呢我有某某同學呢，佢哋話去自修室溫書喎，都好啦，咁但其實我屋企人呢，即係阿爸阿媽呢就唔係好建議我哋咁做，即係佢會覺得喂，咁如果你喺屋企溫書，咁起碼阿媽都可以望住你啦，咁但係你去自修室都唔知係咪溫書嘅，咁佢哋會咁樣諗㗎嘛。咁我去到自修室呢，其實我係唔舒服㗎，因為嗰種寧靜呢係靜到一個點呢，令到隻耳仔好唔妥當，即係覺得啊呢、這個環境更加會集中唔到精神，係靜到 V 啊！我覺得係咁但係咧，我亦都係曾經去過不特止咧，仲係去過好多唔同同學仔推介嘅自修室，好似就變成一個自修室 tour 咁樣咧，就係、是、呢、這個啲人話好喎，咁啊去啦，坐下咦唔得喎，咁不如去另外一個啦，咁有啲就係靚啲新啲，有啲就係舊啲。啲設備冇咁好嘅，咁但係咧，無論係點都好啦，我都係唔得嘅自修室。 咁你結果 係 點樣？ 去到最尾都係要翻屋企，可能眼前就係對住薯片咯、之類咁樣咯。咁但係其實講真，你讀書咧，我真係覺得你話之後衝嘅嗰陣有冇用咧？嗱，因人而異嘅，對我嚟講少少嘅啫。其實真係少少，即係你話譬如48个钟头死線又好，24个钟头死線都好啦。其實嗰段期間咧，我覺得咧對我嚟講咧係再更加混亂啲嘅。你係讀咯，你只不過係讀咗一啲你已經識咗嘅嘢， 重複緊件事， 重複緊係啦。咁但係你唔識嗰啲或者你未記到入去嗰啲咧，都仍然係記唔到咯。我係咁樣咯，所以都係擺個壇出嚟，好似叫做做下标个同先， 我都记得有啲同学仔系去唔到自修室嘅，佢嫌太静啊， 系啊，好辛苦嘅。 我哋嗰个年代有啲人咧会选择去嗰啲 coffee shop， 系啦，我哋嗰时年代冇啊嘛， 系啦，高级啲咁，但系消费贵啲， 会好 distract 系啦。我有试过去公园楼下温书咯，即系喺。你可以揾到偶然揾到一兩個可能僻啲嘅公園，咁然後可能嗰啲原本上面嗰啲台面係有個象棋盤嗰啲咧， 跟住你就喺度思考緊嗰個死局啊。 咁當然有時你温下書嘅時候就會睄下隔離啲僆仔都玩啊踢波，但係都自修室係有種寧靜到你啊，我唔係好專心讀， 辛苦啊，我覺得 係。同埋但係嗰種寧靜咧，係因為你又覺得好多人。但好多人得嚟又冇聲咧， 真係一粒聲都冇。 我係覺得好唔舒服嘅， 即係等於咧，你有種壓力咧，就係、是、你只要發咗少少聲，譬如我突然間我想去廁所，我一五張凳，哎呀，我覺得我自己好似好大罪咁樣咧，所以我都唔係好中意。 同埋真係會睄人哋，哦，套校服幾靚喎，專心唔到 嘅。係，咪喺公園都專心唔到 嘅。我係有幾個年代嘅，睇下今日講到幾多啦。因为咧，我系一个唔可以坐定嗱，应该咁讲。我首先咧就系去到去美国读书，真系好认真地去读书嗰阵咧，我就竟然系改变晒我习惯嘅，我就长期喺 library 嗰读书嘅，长期嘅。一阵再有机会再讲。咁如果你讲会考咧，我系嗰啲闩埋房门咧，咁我有好多嘢要准备，比如我要开收音机啊，我要白薯片，饮品酒唔甩啦。咁同埋咧，我其实系要咧，我要喺个房度踱步噶。即系我唔系嗰啲嗱，我好佩服嗰啲人咧，可以坐定定喺度读书嘅。咁嗱，如果一哥你同我读个剧本噶，你会发现， 你行嚟行去， 我系不断行嚟行去啊！我要不断咧，即系喺一个活动当中咧、因为嗱，我哋譬如读拜安，你都要背嘢噶，咁你中文嗰啲唔使讲添啦，全部都系啲背啊，你要背翻个 flow 出嚟噶嘛。譬如话呢条题目安史之乱点答，咁你有十点，咁你要。记得翻个十点出嚟咧，其实我坐喺度通常谂唔到嘅， 系 我就依一路行啦，咁所以我成日就喺个房度踱步啦。 你系个七步成诗嗰啲嚟嘅喎， 即系嗰啲李白子嗰啲啊，李白嗰啲喺度一路，我一定要一个活动当中嘅状态下咧，我先至入到路，或者嗰啲嘢呕得翻出嚟嘅。 所以我要食嘢咯。 我都系噶，不如食嘢咯。 我唔可以完完全全唔喐嘅状态。 冇错啦， 系啊系啊，要食嘢。 同埋咧，我嗰个状态咧，我又要变噶。即系譬如举个例咧，我唔可以无端端坐喺度，我绝对不能够。即系我爸成日话我，你坐定啲读书啦，专心唔得啊，我唔得。即系我又唔系呢种人，咁所以咧，我要有部收音机啦。咁收音机嘅有趣的地方就喺度啦。第一，我嗰阵时咧就。大家記得我係有從事好多唔同嘅活動噶嘛？ 哦， 星期三我又跑下馬喎，咁啊，跑完一場，咁啊，揾翻兩課先咧，跟住咧 係得嘅，係入到路嘅。 入到落，我係啊，我覺得我而家突然間，我都係一個 break 嚟噶嘛，啱啱半個鐘頭唞一唞嘛，咁佢又擺第二場啦，哦好嘅，哦輸咗啦，咁跟住又第二讀啦，就係咁啦。所以當時啊，即係呢個千祈唔好學喺我嘅會考嘅嗰啲精讀書入面啊，通常都夾住一份專業啊，或者係節節領先嘅，係 同埋會寫住吹河啊嗰啲往績啊咁樣嗰啲啊， 邊批咁樣嘅，係啦。咁但係我成績係唔好嘅。 但係咧，我開收音機我又係唔得嘅喎。 我後來唔得嘅， 因為我會譬如佢播首歌話好聽，我唱咗先啦咁樣，即係我係會又係會俾人哋扯走咗嘅。 我嗰陣時就轉咗聽古典音樂台咯，即係我哋四台嘅同事嘅，咁你聽噔噔噔噔噔。噔噔，咁你就可以温到，即系专心啲咯。 呢个听到佢噔啲咩？ 好嘢啊！我系早期听得，后期就唔得啦。即系要 搣飞嗰时， 我去到唔系冇啦，去到外国读书，突然间我成套方法转咗噶。我系要好静，而家都系嘅。譬如咧，有时候我真系谂嘢嗰阵，我要好静好静嘅，即系要彻底地宁静。譬如我揸车乜嘢都唔开咧，咁跟住咧先至有啲嘢出到嚟嘅。咁啊。有機會再講下呢個演變點樣發生啊！ 明天開始要係咁意，大家都不過是蚊子，面對世界扮傻痴痴，情愛嘅嘢求其餐蛋治，夢想縮翻細碎片啲。什麼都體談仲好啲，明星之嘛，唔識張柏芝。樹陰下吹風彈吊椅，幻想係裝置睇報紙。什麼什麼都是意思，笑一笑我無言靜止。我屋企冇事，放鬆勾肚臍。千斤草化仲全部薄过纸，放轻苦恼事，大到火星更大当系粉刺，苦到款尽当闲事。 如果读紧书嘅朋友真系放松啲啊！ 齐信嘅陈大师。即系阵间翻嚟咧，就有我哋今个星期嘅嘉宾啊，阿正李长正啊。 佢有冇做过大师嘅角色噶？ 有，佢冇啊，佢去揾人。 我系啊，买楼啊，系啊。 你揾我都唔揾啊嘛，系啊，可以啱佢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由金管局前总裁陈德霖担任理事会会长的香港 Web 3.0 协会正式成立。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成立典礼的时候表示，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建设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Web 3.0 发展现时正值黄金起点，这项技术可以改变很多原有商业运作模式，创造更多机遇。他又说，为虚拟资产提供者设置的新发牌制度将会在6月实施，为虚拟资产交易所提供一定程度的市场认可，确保市场稳健有序发展。陈德霖指出，香港能不能够处于 Web 3.0 的国际领先地位，视乎能不能够做好三方面发挥，包括数字和数据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以及资产数字化。警方今朝突击搜查上水彩园村一个住宅单位，检获 10.7 公斤怀疑冰毒和一批毒品包装工具，毒品约值670万元。单位内两名男子和两名女子涉嫌贩毒被捕，被捕四人年龄介乎17至44岁。警方话初步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利用茶叶嘅，涉嫌系利用茶叶包装作掩饰贩毒。金管局公布2023年度薪酬检讨结果，财政司司长批准金管局员工的整体固定薪酬调高 2.4%， 并且另获拨出相当于固定薪酬的 1.35% 奖励表现出色的员工。此外，员工亦都将会获发总额相当于薪酬总额 19.93% 的浮动薪酬，而分配与个别员工的实际数额会按2022年度工作表现来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美方正是寻求与中方的高层级对话的时候说，当前中美关系遭遇困难，责任不在中方，美方应该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损害中国利益，停止一边声称要为中美关系加装护栏，一边破坏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同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正轨。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早前表示，美国正是考虑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国的可能性，又提到正是受财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可能访华一事与中方沟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沿岸有薄雾，气温是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津贴小学发展危机，立法会教育界议员朱国强， 其实每一班的人数未必一定是25人嘅，既然人数多的时候可以加班加派，咁而家人数少，是不是可以减班减派呢？ 鲜鱼行学校的前校长梁纪昌， 假如佢结束咗学校之后咧，就唔好俾佢丢空，利用翻啲校舍发展特殊教育嘅资源。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国剧830， 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 傅瑶同名小说改编， 输赢。 我成日以为销售啊嘛，最终嘅目的咪就系为咗利益咯。 而家嘅销售唔系咁噶啦，而家嘅销售系连接，万物互联，最终连接嘅系人心。 国剧八三零输赢，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等我下雨教大家精明咁用长者医疗券啦。用医疗券之前要问清楚医疗服务嘅收费，有冇用医疗券都唔应该影响收费噶。签署使用医疗券同意书之前要对清楚内容，包括你嘅个人资料同埋要用嘅医疗券金额。记得留埋电话号码，咁卫生署有需要就可以联络你核实记录啦。记住善用医疗券啦。 接力出嚟啦 ！Get set go！ 交俾你啦，接住啊！ 咪住，呢支系麦嚟嘅喎。 系啊，要接好呢支广播棒啊嘛。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广播技巧工作坊， 四月廿二号喺香港电台广播大厦，两位年青但资深嘅电台节目主持白元浩、侯家明开定支麦等你试。 Testing one two， 想参加就喺四月十六号前网上报名啦。 CIBS.RTHK.HK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广播技巧工作坊 ，CIBS 人人广播。 主持、司仪、广告、演戏都咁正，手下留情，请嚟阿晶、李尚晴。 若果只可看着，不能制止，再荒谬生活也请你参住，装作咸鱼都可以，任大在写怒意，流力冲将面前工作的奔驰。 唔好讲成绩住啦，你除咗读书之外，喺你嗰个年代你仲有咩玩嘅？即系譬如会唔会睇电视、听歌？ 系啊，冇错，你所讲嘅全部我都会做，但系系咪特别沉迷咧？就少咯。 有冇一样嘢特别沉迷嘅咁？ 温女咯，即系。即结交， 我以 为 你 嗰度开始啊！ 我以为你话中意听温拿，我争啲蛇名。 哎呀， 你讲紧唱听歌都有嘅温拿啦。 我哋去揾下有冇一首歌叫温拿， 哎呀， 系啦， 咪即系结交女朋友啦，系 有嘅， 都尽量系做到有嘅。 因为咩？ 因为 需要 社交需要系咪咧？ 哇，咁呢个好正常啦、 啊。即系你嗰间学校系男校， 已经开放 系男女校嚟噶。 我男女校 嗰阵时都开放咗好多噶啦，即系比之前系、啊、就唔会话喂你两个咩啊？喂咁得啦，你预咗几大个，即系唔会讲呢啲嘢噶啦。 哦，即系都有嘅。 啊有，喂，大部分时间都攞咗。 青春期嚟噶嘛？ 系。 系啊， 啲荷尔蒙嘅分泌唔一样噶嘛，系咪 ？大同小异啊，大同小异啊。 喂，咁仲有咩娱乐咧？喺你嗰个年代啦，即系我同你其实都唔系争好远嘅。九十年代电视啊，收音机啊， 四大天王有冇曾经扫过你咧？ 哦，有买碟噶嗰阵时都，哦，但系我哋嗰阵时已经系。啱啱轉做 CD 咯，即係由女音帶轉做 CD 咯。 係、嗯嗯，你有冇話號邊個咁樣㗎？ 有，全部號咁滯㗎。嚇，係啊， 即係你係大包圍嘅，即係去呢個咩南豐廣場。 誒，但係係 南 豐中心，全豐嗰個叫做。 唔係南豐同全，你去全豐啊？ 梗係全豐啦、 啊。全豐 邊人去南豐㗎？係啊，係 啊，全豐好多影碟嘅。 連嗰啲香港冇出版嗰啲日本寫真都有。 哦。 香港冇出嘅， 系， 但系佢又揾到翻嚟，真系好嘢， 系嘛？哦，已经卖唔少啊，应该系嘛？ 系冇官话啫，你乜都知啲啊 ？VCD 年代系咪仲系？ 后屘先 VCD。 哦， 我哋嗰阵时系 录音带先嘅， 系啊，录音带咯。 哦， 系啊，听歌咯。 我讲日本嗰啲啊， 日本嗰啲，喂，我哋直情系全阅嗰啲书噶， 学校得咩？ 你咩年代啊你啊？ 唔系 温女都得， 你咩人啊你啊？ 唔系，但系你学校里面传阅嗰啲书， 传阅系有面嗰阵传阅，即系面就摆本百科书，个底就摆本。 系我明白，但系可能侧边会有一啲睇唔过眼嘅人， 会噶，梗系公主同学啦。 唔系，如果佢有都会有啲咁嘅人，但系你咪傻嘅咁咯，睇咪睇傻嘅咁咯。 系 咁，但系你啲老师知道唔通？ 即系报警啊？唔会嘅，你睇咪睇咯，唔关佢事噶。哦，所以谂谂下都比较比较系开明啲嘅。 喂，咁嗰阵时有冇谂过做咩噶？ 嗰阵时啱啱睇 Top Gun 啊嘛，即系 Tom Cruise 个 Top Gun 啊，咁啊谂住做飞机师咯。 真系嘅。 但后屘知道香港嘅义勇军系冇，即系唔会请呢个飞机师职位嘛。你要做咧就翻去黄埔，我真系 research 过，翻去黄埔军校读呢个飞机，跟住揸签廿二咁咯。 真系嘅， 真系想做噶。 但系喺几时开始转咧？ 即咁拣科嗰阵时要转啦。 你拣咗咩科噶？后屘 我后屘我本身系想拣啲飞机工程嘅。咁、哦、但系香港冇啊嘛，嗰阵时有。我唔知而家有冇啦。嗰阵时冇啊，飞机工程。 系咁后屘咧， 后屘就谂住啊，不如去英国读啦。嗰时英国系即系升学嚟讲比较容易，不如想咁后屘屋企人话不如你拣咗香港嘅先啦咁。 嗯，咁所以就入咗港大， 系啊， 就读建筑， 系啊， 但系就唔系飞机啊，唔系即系纯粹系起楼嗰啲建筑啊。 唔系，但系嗰阵时点解拣建筑咧？两个原因啦，第一就系嗰时我哋有本簿噶嘛。有个咩 upper quarter lower quarter median 咁，即系边个科比较难入，即系你知道边科系最难入嘅，你已经知道啦。跟住你去填志愿噶嘛，填嗰阵时咧头三个咧，即系呢个都系个策略啦，就话你系将啲你基本上冇可能入到嘅咧，填咗头三个先。 嗰阵时系嘅， 咁一旦你一个唔小心考到十个 A， 咁你咪可以入嗰啲咯。 哦， 跟住咧，将你想入嗰啲咧就摆喺第四五六七八，即系你想入嗰啲通常都未必系咁难入噶嘛。 哦， 最难入嗰啲你就摆头三个。 哦，即系唔小心就可能入咗嗰啲咁啊，即系崩垃圾。 系啊，有时真系唔小心就考得好好噶啦。 系，咁你属于边一款先？你系属于嗰啲唔小心？ 我就唔小心考得几好。 哦，所以就入咗 Aki 啦。 因为我嗰年嘅 Aki 系最难入噶，唔系我嗰年之前啊，即系话。 系 嗰本书仔话 Aki 最难入，第二咧就 IT， 即系中大嘅 Information Technology， 系 第三先至系Medic， 即系港大 医学， 个排名年年都变啦，我可以跟上年嘅排名咁咯。 咁所以就填咗港大嘅建筑系喺第一位， 系啦。 而你又唔小心考得唔错，你都唔系唔小心噶啦。你嗱，喂，真系咪维基嗰个记载系真噶？三 A 一 B 系咪真噶？ 系呢、這个真， 呢个系 A level 啊 ，A level 啊， 系 A level 啊。 但唔知点同而家比较，因为而家完全 啊冇咗啦，唔系嗰样嘢。 但我冇识过一个人系咁样咯， 吓系好犀利。 系啊，我有啲唔高兴嘅， 系啊。我后屘识自己认识嘅人， 我后屘识得一啲系五个 A 噶。 系你有冇继续同佢做朋友啊？ 佢唔会同我做朋友啦。 我哋会唾弃噶。 佢三个 A， 我已经同佢唔系好倾得埋噶啦。 系啊，我曾经有谂过 call off 今日嘅访问，原来我知道咗，原来 我哋终于升到啦，两位咁。哇！我哋倾咗成粒钟，先要对抗到佢，你明唔明啊？ 本来真系谂住，算啦，都系唔好啦。 我因为访问你上证之前，我未睇维基百科。 系啊， 一见到三 A， 我话不如唔好做啦。我哋全部都系咧，我哋咧，你知唔知我哋啲嘉宾咧，十居其八九都系，哦，我哋啊。十三分啦，争啲，不过慢车，差啊少少，唔小心啊入到中六啦，嗰啲嚟噶，咁啊毕咗业冇嘢做咯，未去学师。 但系又咁讲话，即系以前嘅娱乐圈系好欢迎呢啲咁嘅人嘅，同埋呢啲咁嘅人又好中意入娱乐圈，我真系唔知点解。 系 即系以前咯，但系而家唔系啦，而家即系你求其揾个写稿，你都要硕士。 哦，系。 而家唔知点解个要求咁鬼高。 系。 天天揾个两三餐。啰啰乱心挂挂，加下乜嘢都假，最好系唱嘢玩吉他，高歌一曲最轻松，好应该高兴下。今朝辛苦到依家，周身冤真怕怕，加下乜嘢都假，最好系笑下。 总之咧就 入咗 阿Tee 啦。 但系本身你自己最中意丽田咗喺第四五六七八， 系咩嘢？ 系啊， 乜嘢？ 咪 M E 咯，即系 McCann 咯 ，E E 咯，即系 Double E，Double E 咯，即系嗰啲咯。 哦， 哦， 即系我系嗰啲人嚟啊嘛，即系中意搞嘅 架飞机啊， 咩冇啊？ 即系咩啊？擦飞机，我唔系叫你激落，我叫你擦啫，系唔同嘅， 原来有关系。 我为佢讲咗我新闻联讲嗰啲嘢， 唔系我唔系讲紧你平时嘅嗜好， 吓得我啊！唔可以咁样噶， 我哋总之就冇入到 Double E 啊，同埋 M E 啊嗰啲就。读咗建筑 系，后屘就读唔成啦，即系变咗。 系真系读唔成嘅， 因为我完全冇。我后屘知道点解，因为即系又呢度讲呢度铲啦。不过呢都冇呢度讲呢度铲噶啦。 有， 唔系冇人听噶嘛呢个节目。 咁啊系，咁啊系，咁啊系。 除咗电影人之外， 冇细路仔听嘅，放心，你继续讲。 就系话咩咧？如果你系做呢个 architecture 或者做 architect， 如果你要做得好咧，你要有啲家底嘅。即系你有啲关系， 点解啊？因为佢 因为嗰个界别嘅 系啦，因为第一个行头唔系大啦，第二如果你话要接啲好劲嘅 project， 咁你一定要识下边个边个，除非你好有才华，即系当然你系天才咁样，咁梗系咩都揾你做，或者你 bid 咩都赢啦。同埋佢哋好兴 bid 嘅嘛，即系话我哋有一个起一个图书馆啦，咁你十个人去 bid， 咁但系有啲 firm 有啲同学真系次次都 bid， 但系次次都输。 系 佢点解咧？因为佢识人啊嘛。 即系可能个 background 冇咁雄厚咁样。 系，但系呢一行系我咁讲系特别注重呢样嘢啦。呢行啦，建筑行业啦，或者一啲资本密集嘅行業，其实好资本密集噶嘛，即系。搞亲都一千几百亿嘅，系咪先？咁我就后屘就知道呢样嘢咯。其实我喺读大学嗰阵先知嘅。 系冇错啦，嗱呢一样嘢同读冇乜直接关 系 嘅。 其实完全冇关 系 嘅， 因为读就 系、是、一个美学嘅训练嚟嘅， 系 完全冇关 系。咁但系头先你讲嗰啲就系出嚟做嘢嘅时候嘅一啲网络啊、人际嘅嘢啦。咁但系你系话你喺读嗰阵已经觉得好吃力噶咯，可唔可以咁讲噶？ 读嗰阵其实每一位同学都觉得好吃力噶，因为佢要求高啦，即系第一，第二就系、是。我后屘又知道啦，其实个个想入呢一个行业嘅都有呢个心理准备，就话你即系攞条命出嚟，即系成个青春送晒俾佢咁滞嘅，即系有呢个觉悟先至入去嘅。 哦， 喂，咁我冇噶嘛？ 点解啊？ 点解啊？喂，你有冇睇过《玻璃之城》啊？ 有， 即系佢拍亲嗰啲即系夜晚好砌模型啊！ 我好中意呢套戏噶。 佢即系由夜晚砌到朝头早，跟住教又唔瞓，拍粒 aspirin 油。系阿士兵灵系啊。 系真系咁样噶。 哦。 真系冇得瞓，同埋成个 faculty 嗰个压力都 即系佢燃烧你嘅生命噶咯，喺你 系啊，因为你 最青春嘅时候， 因为你追求艺术啦嘛，你 best of the best 啊嘛，大佬系咁样嘅，即系成份都系嘅，基本上。 哦、 如果你唔系咁咧，大家就觉得，只要你都冇 hard 嘅咁咯。 但系你 咁你就唔开心噶啦。 几年之后你先至话 第一年嘢系咁噶啦。 哦， 但你又继续坚持落去噶。点解你唔转咧？如果系咁样，你即系你发现到个真谛。 唔系，但我读得几好嘛？就是、问题。 哦， 系啦，嗱，呢啲就系、是、权力同埋光荣使到人腐化，即系你冇谂到，其实唔啱你，大佬。 哦，但系你又读到嘅。 系啦，最惨读到。如果我 Year One 读唔到 GPA 一咁，当咁已经唔同。 咁你读到系因为你又揾到个方法啦，定系？你又真係喺呢方面有啲 talent 嘅， 我唔係我讀到就係因為有個 professor 覺得喂你幾醒目啊，嗱你俾心機啊，跟住明明係啲功課屎到爆，但係佢都俾好高分咁。 真定假？ 係，所以話識人好識字啊，但係 你 真冇聽過。 識個 professor 噶嘛？你係 唔係我唔識佢啊？但係可能佢覺得我 OK 咁樣咯。 咁啊，所以一路就 男仔嚟啊，嗰 professor 係 明嘅， 所以都奇怪㗎，係唔係？可能亦都唔奇怪啦 阿Tee方面好多男仔好劲嘅，即系男性好多好劲嘅。 为何能呼吸这么好，能同享多一个清早？谁还肯入夜才共舞？你令我记得，我也要倾诉，舍不得难道病了怎可散步？舍不得跌倒。连累彼此苦恼，为你珍惜余下漫漫长路。但愿及时伸手拥抱，将一生的保护色都注下。你叫我发觉，原来还会牵挂。 数，如何艰巨亦能做到，爱令我记得哪里有花圃，舍不得难道病了怎可散步，舍不得跌倒连累彼此苦恼，为你珍惜余下漫漫长路。但愿及时伸手拥抱，将一生的保护色都脱下，你叫我发觉原来还会牵挂。 时候你开始发现呢条路唔系我想行啦，然后 我、哦、去到最后阶段，即系 year three， 我哋嗰时读三年嘅，而家读四年啦。year three 要交 final year project， 咁大概佢俾半年时间你做一个 project， 嗯， 咁就大件事啦。 系， 因为你有半年时间去做一件好简单，其实简单到咧，我哋做明日大屿先算啦。嗱，明日大屿，你不如写个一千字嘅计划书，其实你一日就做咗噶啦。你咪上网搵啲图咁砌咁计划书做。但系嗰阵时呢一个题目你要做半年， 系 咁你不断咁反思，咦，我哋做紧咩？因为你做完出嚟，俾啲 professor 睇，佢话麻麻地，俾啲 tutor 睇，佢话不如呢度改啲。咁佢职责上要咁同你讲噶嘛？其实你已经好好噶啦，可能。咁呢个过程不断咁样消耗，你咪会觉得，咦，我其实系咪真系想做呢样嘢？我做乜要嘥半年嘅时间去？ 哦，咁后屘你做咗一个咩决定啊？ 我后屘去咗南美， 真系咁样，因为呢个原因。 唔系，因为嗰时睇足球小将阿卢比杜苏苏喺南美翻嚟就踢波好劲啦，变咗。 跟住你就要去，即系呢个你喺心里面嘅一个其中一个人生里面需要完成嘅。 唔系真嘅，因为我觉得怀念第一怀念都要去啦。咁你冇留翻大陆啫，翻大陆我随时可以翻啦。咁梗係去啲好难去冇人搵得到，跟住通讯又困难冇 internet 嘅地方啦，係咪先。嗰啲係真係冇 internet 嘅。 係。 即係南美。 但點解你唔完咗嗰段时间先去其实差少少嘅咗喎。你冇諗過冇计算过呢样嘢。 其实去到大概七成到呢，即係仲有一个月到啦，要交嚟做一个月要交，咁我就 suspend 啦，即係申请 suspend。咁點解咁問呢？係因为其实我都要时间搞签证啊，储钱买机票啊，咁样都搞咗两三个月。 咁你思虑即系考虑啲乜嘢咧？即系继续读唔读落去，或者交唔交呢份呢、這个功课？ 即系如果 suspend， 我谂好少人会谂住 再继续。 我唞一唞翻嚟再做，因为呢个系好成熟嘅表现。而你决定唔 discontinue 一个学业，系一个好唔成熟嘅表现啊嘛。 啊， 我理得你翻嚟之后读唔读啫？即系我唔会谂呢啲嘢噶啦。 但你唔觉得系一个牺牲？因为你之前你都建立咗两年几嘅时间，即系譬如我你自己可能你唔觉嘅，你觉得虚耗咗两年几嘅青春，但系屋企人呢， 哦，当然有劝我，喂，不如唔好咁啦。 系啦，因为真系争啲咁多啫嘛。 有，梗系有啦。 要屋企人教书嘅， 有。 佢哋未必会认同你呢个做法噶，因为呢个 佢哋系唔认同。 系啦，呢个唔成熟嘅表现啊嘛。 系啊，咁你可以 hea 佢啊嘛。喂，咁我翻嚟咪继续读咯，冇所谓噶。 咁啊系，佢又用咗呢个藉口。 你去南美嗰啲钱喺边度嚟噶？都唔少钱噶，去咗半年。 嗱，所以咧，我哋喺较早前咧已经讲过嗰阵时， 500蚊补习一个钟头啊嘛。 500蚊个钟噶。 我嗰时一日可以补到几千蚊翻嚟噶， 咁犀利啊！ 系啊，咁当然辛苦啲啦，即系变咗你一日有七八个钟要系帮人补习啦。 但你仲要去砌同埋食阿士匹林咁样，去 啊！所以补习嗰阵时系一路补一路瞓觉嘅， 系。 你咪俾啲 fast fever 俾啲 MC 佢做，佢做啦，你做啊！嗱，我计时四五分钟啊，四五分钟之后你叫我，咁咪瞓咯。 真系咁噶， 真系咁啊！ 咁啊，代唔够啦。咁你 咁你唔中意你咪唔好揾我。但佢知道我即系成绩摆喺度，我话呢条友系得嘅，仲要入咗个 faculty 劲喎。 吓、 哦，你明唔明啊？ 系。 咁你就 系 教佢点样去考试啦。 咁我同佢讲啦，咁。但系通常如果要屋企人揾私人补习同佢补，咁嗰啲人都系唔系咁听得入耳嘅。 咩意思啊？即系唔听得入耳。 你要讲好多次咯。 吓、 啊，阿 Benny 仔，嗱，你做得唔系咁好啦。咁你记住咯，你错咗啲，重新做。O 唔 OK？OK。第二次唔記得咗咯，咁重新做係重，即係所有嘢重新做一次咯。咁你知唔知個問題喺邊度？其實唔使噶嘛，你淨係做錯啲咪得咯。 哦， 佢唔聽呢啲， 係，咦，即係都係個方法問題喎。講到尾又係， 咁咪慳翻自己時間咯。你要重新做一次，你咪嘥好多時間。 系， 你净系做错嗰啲咪得咯？ 咁但系佢哋又唔听呢样嘢， 佢觉得吓唔好啦。 应该系由头做嚟， 因为佢哋觉得横掂都做，我点解唔由头做一次？净系做错嗰啲，好似学唔到嘢，但其实唔系。 嗯， 如果你由头做，好似你错嗰啲，都系会照错。 哦，所以佢哋继续俾500蚊一个钟你赚啦。 系啊，就系、是。 咁结果你就储咗一嚿盘村，就去旅行啦， 几廿万咁咯。 几廿万啊！因为补习补咗几廿万翻嚟， 系啊，唔系咁唔系咁唔系 学界补习， 我 谂 连唔系，其实嗰阵时个个都系咁噶，尤其是康 U， 因为康 U 咧，佢隔篱好多，佢嗰条叫做咩路啊？ 搬南道， 坚道啊，搬南道啊，咁跟住好多啲名牌屋苑噶嘛，嗰啲阿爸妈就唔鬼得闲嘅， 咩宝翠园啊，咁一路扫落嚟啦， 宝翠未起嗰阵时， 我未起添啊， 全部一系翻大陆做嘢，一系欧洲嗰啲私人大机构，一年都翻唔到你一两日，咁啊揾你啲咁嘅人咯。 哦， 同埋你呢啲人有时间啊嘛，同埋又可以帮佢睇住小朋友嘛。 咁所以你嗰啲去南美洲，南美洲流浪嘅旅费咧，就 系 由嗰度补习补翻嚟啦。 系啊， 咁跟住就二话不说，你就孭咗个背囊就走咗去咯。 系啊。 昨日依稀，还未舍得你，今天的我，仍让你欢喜。竟发现共你分开时期，而你仍会呐喊为我衷心打气。多么多么想着你，多么感谢你，让我心一锁无后顾地。自远飞，天涯或远地，透过这清风拥着你。昨日依稀，还未舍得你，今天的我仍让你欢喜，竟发现共你分开时期，而你仍会呐喊为我衷心打气。多么多么想着你，多么感谢你，让我心一锁无后顾地。独自远飞，天涯或远地，透过这清风拥着你。 好啦，咁啊喺讲阿正去流浪之前，一哥好似对于补习有得有啲嘢讲喎。 哦，系啊，我而家有啲同学仔咧，佢喺大学嗰度读紧博士啦，出边帮人补习咧四位数一个钟噶。 佢读紧博士唔使做呢啲嘢啦，系嘛？ 我咪都要搵外快。 唔系，咁佢做啲研究嗰啲嘢，可能仲多钱咧。 啊，唔系噶，其实 读紧书嘛， 系读紧书嘅，其实唔系嘅。 咁啊，系补习可以补好多。 有4000蚊一集咁多啫。 啊， 一哥有冇多年冇帮人补过习？ 我冇帮，有帮表弟补过习。 几多钱到啊？ 帮亲戚补习冇收钱系啊。 咁如果你而家抛个身出去，你估有几多钱咧？ 哇！ 哇！佢而家咁样都4000蚊一集，哇！ 冇5000唔使揾我。此外，习近平喺考察前夕出席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作出重点部署。会议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系喺全党大兴调查研究，并且要求领导干部带头开展。广东之行系习近平以实际行动以上率下作出示范。美国和菲律宾今日开始展开两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两国官员表示，军演表明双方对印太地区自由与开放以及和平与稳定的承诺。美方上个月表示，这次历时两个星期的年度军演超过17000名士兵参与，包括12000名美军人员。報道指，軍演包括在南中國海進行實彈射擊演練，當中包括執行模擬炸毀一艘目標軍艦的任務。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在晚上8點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南偏東大約410公里，預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移向呂宋一帶。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沿岸有薄雾，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色逐渐好转。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同埋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这就买得安心啦。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三有小儿外科专科医生讲解隐睾症。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正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 don't go see you again. 有听众问小叔，这个很简单的字怎么读得好一点？一千 thousand thousand thousand。第一件事要留意就是，一开头那个不是 D 音来，我们不要读 thousand， 是 thousand th 音，跟住出气的脷尖放在上面那块门牙的下面，是好细声的。好，跟住 thou。Thou 好似 theory 啦 ，thief 啦 ，think 啦，嗰个 thum， thou 跟住中间嗰个 thousand 嗰个 s 系 z 音嚟嘅，所以咧系 thousand，thousand，thousand，ten thousand， for example， 一万只 ten thousand，thousand，thousand，thousand。好，今日讲到嚟度，听日我哋再讲多一个好似好简单，但系都唔系好易读嘅字。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独自远飞，天涯或远地。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 大家好，我是阿正李尚正。 独自远飞，怎能没顾忌？ 来，从离别想着 你。在这个 trip 当中带了什么给你呢？就除了即家油广阔看看这个世界之外， 这个 trip 当中带了什么给我，就是知道原来什么都不做都可 以。因为你观察到那里的人， 那里的人90%是真的什么都不做，而且即使是做都是紧紧揾够他们就收手了。 嗯， 是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揾那么多的。 哦， 因为我譬如话我有间餐厅系好熟嘅，喺贝洛西亚里斯，即系简宁嘅首都， 系 好熟嘅，因为佢有个中国人讲广东话，系广州落嚟，佢啲嘢好好食噶，但系咧佢每日真系开两个钟，就系11点到1点， 系 我同佢讲，喂你点解要咁？佢话唔系个个都系咁嘅， 系 佢哋如果做咁多好辛苦咁咯，跟住晏昼好吹水咯。即是他收了间铺，咁但係嗰啲员工照喺度，跟住大家去吹水啊，即係都係做緊嘢啦，抹下台啊，避下料啊，咁但係唔做生意㗎。 哦，係啊，而呢个係普遍嘅。 係全部都係咁㗎。 哦，咁香港人咪香港人咪好奇怪囉，喺佢哋眼中。 係啦，喂，咁你租咗个地方返嚟，我梗係做足24小时啦，係咪先。 係。咁呢个就係你最大嘅喺旅行当中最大嘅体会啦。 啊，唔系其中一个体会嘅，有好多体会， 仲有啲咩体会？ 识到咁多朋友，个个朋友都唔同啦。仲有好多，譬如话系嗰时兴，因为唔兴旅行团嘅，系兴 backpack 噶嘛。多数都系北美过嚟嘅，北美过嚟南美其实好近，因为全部搭巴士啫嘛。咁北美嗰啲朋友同香港嘅学生又，当然当中又有中国大陆嘅学生，即系年轻人或者系日本嘅年轻人，哇，全部都唔同噶。 而你又好乐于同佢哋去沟通啊？ 唔系，系佢哋夹硬同你想讲嘢。哇、oh, ，you from China， yeah， you from Hong Kong， wow， so interesting， so so about your country， 即系佢真系咁样噶。 嗯。 哦，咁而其实就系一个大交流嘅。 女仔嚟 嘅。哦，女仔嚟嘅。 系啊。 哦，咦？唔怪之去咗半年啦，俾我唔翻嚟啦，又唔使做系嘛？ 但系都 safe 嘅，即系安全嘅，即系始终系即系大家年轻人啊嘛，系啊。 喂，但系我想问一个问多一个问题，因为我未去过南美啦。其实喺一个咁嘅世界嗰度游荡啊，头先你讲安全呢个问题，有冇安全问题噶？ 有安全问题。如果你冇一个意识，其实呢个世界全部都系贼，即系你要有个意识。 系。 咁點解全部都 你要抱住？係啦，而家我身處一呢個世界就係全部都係賊嚟嘅， 即 係 梁麗琪賊嚟嘅，即係 Benny 賊嚟。我一有機會咧，佢又揾大刀仔跟埋你噶啦。即係你要有呢個心態咯。 哦，真係嘅， 但係點解咧？因為點解梁麗琪唔跟我咧？因為佢跟我冇好處啊嘛。哦、你冇好處先，其實有嘅，但唔係咁多咯。 咁、那個好處就係錢。 但係喺嗰度唔係啊，喺嗰度每個人都係。即是贫穷线以下的嘛、 嗯、 即是你看那些统计这么多年都是这样。如果他拘捕了你或者他绑架了你，那他们就可以吃几代的。 哦， 是。还有譬如我们那时候这些行头呢，即譬如你当然会即是文青这样嘛，拿的款相机。 是 那个的款相机都讲的是他们几年的人工。 嗯。 那他们当然拘捕你啦，为什么不拘捕你啫？ 那你怎样去确保他们不拘捕你呢？ 收埋他。 是啦，即是第一就收埋。 原来就是这么简单。 第二就是同啲好冇有力嗰啲大隻仔一齊， 即都係孭住背囊嘅嗰啲旅遊人士， 即有啲紋身添嘅可能係。 啊，嗰陣時未興，係啊。 咁你點樣去拉攏呢啲嘅大隻佬一齊同你同行咧？ 冇 ，hello， 穿住個 beer 咁 OK 啦。 哦，飲、哦、杯咁樣就。 哇，呢個唔簡單㗎。 但係你去之前你唔知道呢啲嘢㗎係咪㗎？ 老實真係唔知道， 係 我以為係好即係路邊路叔叔嗰啲。即是去到哇即是四围啲小朋友除晒鞋去踢波啊，即係咁样。咁实际都系啦，佢哋即係除晒鞋去踢波，因为冇鞋穿㗎嘛。 咁但係有冇即係你又唔知道原来系需要有一个咁样嘅心态去到知呢中间都有一个 時間。我咪中间咪俾人打劫囉。 哦你有嘅，你有呢啲情况出 现。 即係你冇呢款相机就冇咗啦。 好多嘢都冇咗。 係。 咁但係都收埋一半咁样啦，当係啊。 而你又冇生命危险嘅。 如果反抗有。 係，但你唔反抗。 咁梗系唔反抗啦，命最紧要嘛。 因为佢得自己一个人都冇乜点样。 系啦，就 系、 是，你又知嗰个情况，就系咁啱，即系其实好少自己一个人嘅，一定系有条女喺隔篱嘅，唔系，即系 有伙伴 ，一定系有伙伴喺隔篱咁啊，小伙伴噶嘛。唔知点解嗰日就冇，其实我出去搞少少嘢啫，即系可能我唔记得系去唔知汇钱嚟晒相嗰啲咁啲林审嘢，就 系即系只系嗰 个 钟落单咁就出事， 同埋好旺喎，即系当你呢度行落去公共地站咁嘅啫， 即系你冇谂到我唔系荒山野岭啊，就俾人老笠啦。咁即系 hello 老笠咁样嘅，真系 真系噶， 真系 hello 老笠。 咁佢就攞住把刀怼住你啦。 我唔知道有冇刀啊，因为佢喺我后面一个人箍住，有一个人守身，成个过程十秒到嘅样。 系， 跟住就笠晒。 hello 老笠，话得你小心啲啊，拜拜咁咯。 哦，咁我完咗啦。但你冇受伤嘅， 冇即系成身嘅 臭。你唔似受伤啊，十秒咋？ 佢哋嗰啲手法系快到无伦噶，即系唔系人咁品噶。即系如果要老笠咧，系你反应唔切噶。你正常讲，你哋边个啊？ 嗯， 来者何人？即系你都讲唔切噶， 你都冇咗啦啲嘢。 讲唔切，讲唔切，佢已经走咗咯。 你形容到周围都是贼，点解你唔走啊？即系譬如嗱，你话你去之前， 我后屘都走咗，所以 你但系你都半年喎， 半年喎， 系啊， 即系你有权系，哇！我去到咁，原来系即系危险之地嚟噶，咁啊，喂， 此地不宜久留，不如我嗱嗱声走啦， 翻香港或者我上翻美国、加拿大咁啊，冇事咯。 哦，但系嗰阵时喺 hostel 都 OK 嘅，即系因为有啲人咧比起。我仲穷啲噶嘛，即系我嗰阵时俾人洗劫不空都叫穷噶啦，但系都有一万几千蚊喺袋啦，即系点？但系嗰阵时有啲喺北美过嚟，即系美国、加拿大过嚟嗰啲人系，佢即系一蚊都冇，跟住又赖死 cost 喺 hostel 唔走，跟住钱又唔交啊，即系咁咯，即系有啲咁嘅人噶， 系， 即系觉得嗰度好开心咯。 咁 我觉得就咦都 OK 啊咁咯。 咁乜嘢契机令到你翻咗嚟香港咧？ 咁闷啊嘛，同埋我本身谂住搵工嘅， 喺嗰边搵工 系啦。咁但系后屘嗰个餐馆老板话：，咁搵咩工啫？咁你即系就算朝九晚五打工，你都系搵到可能$100美金一个月咯。咁你搵工嚟做咩？咁我嗰阵身上有几千蚊美金啊，即系相当于我打工几年嘅。咁其实几千蚊美金好少啫嘛。 嗯， 系啊。咁佢叫我咁唔使搵啦，你做咩啫喺度？ 哦，即系因为 咁就冇搵工啦。 你系咪净系喺阿根廷啊？定系你有去过其他？ 阿根廷、巴西、歪龟、智利啫咁咯。 咁直至到咩状况下就谂住走咧？就系、是、觉得闷啦，开始。 冇错。 咁你翻嚟香港系谂住嗱，因为头先讲嘛，90%嘅人都冇嘢做嘅， 系啊， 或者唔做嘢， 或者有嘢做但系唔 做两个钟， 系啊。 咁而香港系另一个世界嚟噶嘛？就系、是、吓、啊、你唔系嘛？唔做嘢即系一定系咁噶嘛？ 系啦、啊，个人都问咦咁喂翻嚟啊，恭喜晒，点啊？你跟住搵咩做啊？咁样咯，第二句就问噶啦。 咁你点答啊？ 搵紧噶啦，搵紧噶啦，咁你唯有系咁讲嘅嘢。 咁直至到 咁你喂你唔掂打俾我啊？喂出去饮茶咁咯。 咁你有冇打过呢啲电话出去啊？ 客套说话啫、啊。你真系打俾佢咩？ 我就系想试下咯，其实我真系打俾你，你会唔会？其实你会唔接我？ 即系你自己有冇 试 过啲咁嘅情况？ 冇试过你呢个咁样嘅状态嘛？ 有冇试过搵即系搵唔到工，跟住打俾 friend？ 喂，呢排唔掂啊！ 咁又冇喎，真系。 我有喎。 系啊， 系啊。 你问呢啲人知啊？ 系啊，开工咁都有嘢开，有嘢搞嘅，最后都。 但个过程系比较难堪啲咯。 少少啦，咁你冇嘢捞系咁噶啦。咁我哋做呢一行系咪成日冇嘢捞噶啦？喂， 你点解未试过咁点解？ 唔系，我喺香港未试过，但系反而我喺外面读书嘅时候都会有。 你喺外面读书啊？ 都要读过下啦，少少啦。 我读翻书嘅。 唔系读翻声， 但你讲嘢冇英文单词咁， 冇英文唔系喺英文地方， 系咩？中伏啦， 系咪先？ 边度？菲律宾嗰啲啊？ 唔系， 菲律宾有英文噶，你都可以用英文噶嘛？ 咁系咩啊？ 日本 哦， 你听唔到日本有日本口音嘅咩？系啊，佢成日同我讲嘢都系。 系喎，喂，佢件 jacket 都写住啦。 佢平 时 同我 讲 嘢咧，都系讲喂刘一恒啊，食饭嘅咧咁。 过闹嘢啊！ 譬如你突然间啊要揾 part time， 咁你就会举手咯。总会身边有一啲同学仔咧，佢哋唔知点解系会识得好多唔同嘅人啊，手执几份工啊，喂有冇工做，有冇工要做咁样嗰啲，会有呢啲咁样。 但系而家唔好啦，而家跟住叫你去缅甸 嘅。哦， 或者孟加拉， 另外一样嘢嚟嘅。 系喂嗱，好啦，今日翻咗嚟香港啦，咁啊乜嘢动机令你真系去揾嘢做咧？ 因为可能真系冇咩搞。 嗯。 其实我翻到香港都 hea 咗好几个月嘅，跟住就即系个中学同我话：，喂，我哋娱乐新闻台系讲到呢边啦，就有线啦。我哋娱乐新闻台咧就啱啱开台，就争啲大学生，你有冇兴趣？ 系 咁样咯，钱就唔多，咁就系唔知做咩嘅。咁入到去先知，原来咧就系做娱乐记者，不过你要剪埋片、写稿同埋出埋镜，因为娱乐记者一般系唔需要剪片同埋唔需要出镜噶嘛。咁佢就要啦。 总之要一个全能嘅人去 系 江山啊， 靓仔嘅咁 啊。哦，咁啊， 啱晒你啊， 即刻请你啦， 啱晒啊，真系。 唔系，因为要出镜啊，问题系点 解？点解你会肯做呢份工咧？ 因为冇咩特别嘢做，同埋我唔想搵咯。 哦， 但系你系冇特别兴趣添嘅喎，应该系咯， 因为我 degree 都冇噶嘛。 系， 其实嗰阵时搵我谂，最后可能都系做，即系如果嗰阵时有咪做速递咯，即系。外送食物咁样咯， 你讲真噶？ 如果嗰阵时有，但嗰阵时冇呢样嘢噶嘛，冇外送。 你讲翻有钱先啦。喂，咁好啦，嗱，当你知道， 即系再讲多少，其实一啲都唔可惜，我觉得。 吓， 因为起码我做咗呢个决定，后悔，跟住知道濑嘢以后就更加小心啲。 哦， 同埋即系知道要忍耐咯，即系如果系唔啱自己嘅，咁你一日就一早斩缆啦。 嗯嗯。 如果唔系嘅，就即系好似你咁讲啦，喂，都顶多两个月啫咁咯。 即系其实你 呢血的教训你自己有， 一系就晨早斩缆就唔好 hea 咁耐，一系咧你就如果去到差唔多埋岸嘅时候，不如你游多两步啦。 系啊，即系呢啲好似演戏咁讲 timing 噶嘛，你差唔多你先嚟乜咁就，唉，即系而家就有呢个教训咧。嗯嗯，自己就会 哦， 即系醒目啲咯， 即系都有影响嘅， 梗系有啊 呢件事。 咁个人咪所谓成熟咗咯， 嗯， 系啊， 因为一路听咧，嗱，我哋感觉上啊，正又好似讲到自己好似即系玩世不恭啊，吊儿郎当啊，但其实喺呢一个叫做无端端走咗去南美旅行嘅过程，或者读下读到仲有半年唔毕业嘅事件当中，你都有啲嘢吸收咗嘅。 吸收咗个教训 系啦， 但系吸收个教训其实系好难嘅，即系我后屘出嚟社会先知道，大部分人都唔吸收嘅， 嗯， 即系包括我自己 啊， 系啊。 从前有个人叫莫大雾，日日摊响屋企等米路，神神化化作风虚无，又唔愿剃须，仲成日去赌，穷途依懒走去问前途。但愿仙家指点三两道，如何有法变得富豪，望王界善能预告。 你啲天话咧， 嗱嗱声即刻走去搵嘢做，人必须知道自己嘅用途，唔去奋斗你咪莫有酬劳。 No. 想搵钱应该拜手 ，Come on let's go， 著著声即刻走去。 走正路，荣华富贵靠刻苦耐劳，渐渐连自高， 成就更高。 同时见个仔也莫义务，日日摊响屋企等米路，连随情佢起身搏命冒，话王大善趁愈高，嗱嗱声即刻走去搵嘢做。 我哋听完之后啊，一路都系觉得阿静咧系一个奇人嚟噶。 系啊，头先阿飞哥咧就话啊，佢几好噶，我几中意佢做戏嘅方法噶，咁样系啊。 咁啊，总之辗转之间咧就入咗去 K 部啦。咁啊，听日咧就会讲到佢入咗 K 部个生涯嘅，咁亦都遇上咗佢第一位嘅高手噶，即系眼中嘅一位高手啦。咁 到底边个 咧？系 Mr. Lam 啊。咁啊，想讲咩咧？咁啊，密切留意听日嘅搜下流程啊。唔该晒阿静啊。头先啊，一哥就话即系声称，如果你而家出去补习嘅话，就冇五米数唔捞， 唔系 四千蚊以上唔捞， 冇五千唔捞， 系啊，冇咁大贪嘅我个人。 系啊， 跟住听讲话你对于即系当年啊嗰啲嘅。揀志愿啊揀科嗰啲都有啲心得嗰啲攻略、哦、 因为头先啊一直问我喂你以前揀科系点样我冇揀过科喎、啊、咁样、 哦、因为啱啱我听到阿郑前辈佢讲咗一个话佢嗰阵时中大嘅中大嘅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啊，仲高分过中大嘅 medic， 即系读医科， 哇 哇年代真系， 唔系跟住 Con U 系嘛？佢讲， 总之都系呢两科啦，系啦，但系我就有啲哇年代真系有点即系变化咗啦，因为我嗰个年代咧，如果你读呢啲工程系我嗰年代啊，唔知而家吓。即係十年前啦，如果你讀嗰啲咩 IE 啊、EE 啊、mechanical 啊，其實相對地咧，你嘅分數未必要好高嘅。某啲同學仔入咗去讀咧，可能佢個成績同我入宗教研究嘅成績唔係差太遠嘅啫，即係可能相對地穩穩陣陣有三四個 C 就已經入到噶啦。但係 medic 咧，你冇 E 啊， 五個 A 啊， 係啦， 係即係讀醫科你冇五個 A 咧，都唔使旨意噶啦。咁所以我就話，哦個年代都爭好遠。咁但係我哋幾時知道呢啲叫做分數嘅 攻略？ 攻略咧其實有兩個途徑嘅，第一個咧就係每年嘅一啲大學嘅資訊日啦， 係 即係可能九月初嘅時候咧，大學會開放日嘅時候咧，就會俾啲中學生咧去佢哋嗰度咧，就係參觀唔同嘅學系嘅，即係例如你去參觀一下文學院， 就好似 open day 咁樣， 係啦，咁你喺嗰度咧就可以同一啲嘅 professor 同埋一啲讀緊書嘅同學仔傾偈咧，就可以了解到咧。一啲科目嘅修身标准嘅，同埋入面究竟读啲咩嘅，即係可能啲 professor 会讲、哦、我哋呢个呢就会有一啲嘅课程就包括呢个历史啦文化同埋咩咁会读啲咩咁样。咁亦都可能有啲 field trip 你一定要读嘅同埋一个畢业嘅条件。咁你问啲同学仔呢就会可以问到，即係例如啲师兄呢佢就话俾你知哦我嗰年呢就两个 A 入嚟㗎啦。咁、哦、我识最差嗰个呢都有一个 A 一个 B 嘅。咁你冇呢个分数呢就唔好搏啦。真係试过有啲同学仔佢例如可能想读一啲叫做风险管理嘅科啦。在中大，跟住之后问个师兄，哦，咁你嗰阵时几多分噶？我两个 A 啦，我算低分噶啦，即刻打消咗个念头，系啦。咁、哦、所以呢个系其中一个方法嘅。第二个方法咧就系、是一啲嘅可能有啲青年嘅事务中心啦，咁佢哋会派一啲嘅一啲叫做。 大使 ambassador 唔系佢有啲有啲 调查员啊， 有啲杂志咁样嘅嘢嘅。如果啲杂志咧系会罗列晒所有大学嘅，佢根据揾翻嚟嘅资料，所有大学过去嗰两至三年嘅修身嘅分数嘅。 哦，即系咩学系？ 系啦，我记得嗰阵时我系嚟自有一本嘢系嚟自集友社，有个咁嘅青年团体嘅。咁佢就会写晒哦，宗教研究咧就收呢个分嘅。咁、那个 lower quarter 系几多 ，mean 系几多 ，upper quarter 几多？咁你就要去计自己。估计你嘅分数， 估嘅啫， 估嘅啫，因为你会考 mock 噶嘛，咁你估到几多分啦，然后你再去搏究竟你个系咪喺个 lower quarter 啊，喺个 mean 啊，定系 upper quarter 嗰度咯。咁呢个系同埋你再计埋咧，每间大学嘅计分方法都唔同嘅，即系例如我嗰年代可能 都系一个攻略， 系啦，即系我嗰年代可能中大咧，佢中英文咧就当你半科嘅啫。 唔会当你全科嘅。咁Con U 咧就当足你全科咁计，或者就系计最好嗰三科。咁、你就要睇晒唔同大学嘅攻略，然后再去睇呢啲杂志。呢啲杂志可能有啲报纸杂志都会有，但我估而家可能变晒网上版啊，或者大家会喺讨论区嗰度就讨论啲分数。 咁你拣科会唔会好似阿静咁样咧？ 即系将三科 最难入嗰啲咧，就摆咗喺头嗰三个。 唔小心考得到嘅咪入到咯。 自己中意嗰啲就摆四五六咁样。你嗰阵系咪咁噶？ 我哋嗰阵时系头一二三一定要碌到咯。 咩叫一定要碌到？ 即第一个一定系搏嘅，即可能相对地进取啲嘅。咁、第二个就要稳阵啦。第三个系一定要稳阵到冇得再稳阵、因为有机会你个 Jupiter 一个都唔派俾你噶嘛。 系 啊，所以通常头三个如果你碌唔中嘅话咧。你后面都碌唔中噶啦、 喂，呢、這个似唔似我基金经理同我讲嘅嘢？基金经理系啦， 我听众话系学有社定系集有社？ 学有社，我都唔记得咗。 集有其实一个银行嚟 啦。我头先都唔系好想插人嘴。我记得学有社， 学有社，学有社。 咁兴奋，我费事跌出 去。我又唔知道系咪真系有一个叫集有社，所以我唔敢插人嘴啫。 有真系有呢啲嘢出现。 喂，最后快答咗。咁你嗰个中国研究排第几噶？ 我排第三啊，嗰阵时。 哦，一二系咩？ 一二系全理同埋哲学。 就碌唔到啦， 碌唔到啦。 哦， 唔好灰心啊，四千蚊而家有一个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律师工会大约20人抵达北京，进行为期5日嘅访京行程，系工会5年嚟首次再度正式访京。主席杜鉴坤率领嘅访京团，将会喺听日拜访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外交部。访京团星期四会到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同埋北京大学。香港律師會上個月亦都有到訪北京，拜訪港澳辦以及全國人大基本法委員會等。首個新入職教師內地學習團今朝由教育局上任秘書長李美常率領乘高鐵出發，前往廣州進行4日3夜考察交流。大約100位中學、小學同埋特殊學校嘅新入職教師參與今次考察。學習團首先到訪華南師範大學出席開班典禮。李美常在致辭的時候感謝國家教育部、中聯辦和廣東省教育廳的指導和協調，讓學習團在香港與內地恢復全面通關之後能夠馬上順利舉行。李美常其後到訪華南師範大學附屬中學，並且在傍晚返港。其他學習團成員將會繼續行程，包括探訪學校、出席專題講座、參觀企業和文化設施，星期五傍晚返港。政府為前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金鐘太古廣場租用甲級寫字樓，作為前任行政長官辦公室。上年度開支大約1350万元，其中裝修費用為655万元。在立法會特別財委會上，新民黨的李子敬關注有關的費用過高，質疑會不會浪費納稅人的金錢。行政署長盧世雄表示，前任行政長官辦公室在2022至2023年度運作開支為1800多万元。主要是員工薪酬和部門開支，由於位於堅尼地道28號的前任行政長官辦公室已經供3名前任行政長官使用，能夠改變的彈性有限，因此要物色地點供第4任行政長官作為辦公室。考慮到沒有其他政府辦公室適合，以及位置、交通、保安等的因素，認為租用太古廣場甲級寫字樓是適當安排。南韓江原道江陵地區的山火撲救超過8小時之後被救熄，山火最少導致1人死亡、16人受傷，大範圍山林和設施受損，超過500名居民一度要疏散。當局上晝接報江陵市 蘭谷洞一帶發生山火。韓聯社報道，火場面積達到379公頃，相當於530個足球場。當局派出4架直升機、近400台滅火裝備和超過2700名消防員撲救。消防員在一間燒毀的房屋之中發現一名長者的遺體，將會進行基因檢測核實身份。另外有多人受傷，大部分是吸入濃煙之後不適，要送院治理。超過100個設施燒毀，包括房屋、度假旅館和酒店等。大火在傍晚之前基本撲滅，當局估計強風吹斷樹木、電線短路引發山火。如果有人違反山林保護法，將會追究刑事責任。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3642點，升5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113點，係升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33.18，瑞士法郎0.906，加元1.35，人民幣6.886，英磅對美元1.244，歐元對美元1.092，澳元對美元0.666，新西蘭元對美元0.62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039美元，賣出倫敦金每安士是買入2019美元，賣出2054美元。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聽日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早晚沿岸有薄霧，氣温介乎23至28度，吹輕微至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大致多雲，短暫時間有陽光，星期六初時有一兩陣驟雨，週末期間天色逐漸好轉。現在氣溫23度，相對濕度8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促进伤残人士就业政策，香港双健共融网络总干事莫建荣。 国内啊，海外，佢只要同等嘅能力，佢哋多数都系会优先，变咗残人有一个表现自己能力嘅机会。 港大公民社会与治理研究中心副总监陈以文。 政府采购佢有个计分制度，咁会唔会聘请残疾人士嗰啲机构，你又加啲分俾佢咧？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铁三角、吴邪、黄半子以及张起灵，崩雷祭奠，再遇归来。撥開迷霧，以身犯險，深入雷城險境，聽雷，聽真相。重啟之極海聽雷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電視31。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車最緊要專心，交通標誌就要留神，登車唔好跟得太貼，撞埋落去你就知險，出線前要諗一諗，道路工程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稳定繁荣的基石，维护国家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需要你我共同努力。4月15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我们大家一起参与国家安全稳定繁荣基石。想知多些，立即上 nsed.gov.hk。 好啦，咁我哋继续咧，就系讲一啲大家唔系好想听嘅，就系叫读书啦吓。 哎呀，弊啦，咦，真系学友社喎、 啊，我已经揾到，我已经揾到学友社啲嘢啦。 咁啊，点啊？ 问下间银行先。 我揾到学友社今年都已经有一啲嘅升学指南啊， 已经出咗啦。 系啦，佢有中六啦，有中三啦，好似啊升中有冇睇唔到？总之佢有中六。 你好，到我咯。 系你其实你要睇噶啦，因为我而家稍微立一立，即系例如可能即系佢而家今年最新呢个咧。中大即系小弟嗰科啦，宗教研究咧， upper quarter 要有22分，即系 DSE 要攞到22分先至可以有呢个嘅佢旧年收生嘅标准系22分 upper quarter 咯 ，lower quarter 就21分咁样咯。 哦，即系你冇21分都唔使谂噶咯。 其实系噶，廿一分。 咁最热门系咩啊？ 最热门 都系 E4 啊， 最热门我谂。罩眼睇最高分就三十几分嗰啲，可能计量金融啊，即系 quantitative finance 啊，跟住之后 medic 嗰啲就四十几分啊，咁样咯。 有四十几分嘅。 有，因为佢计七科嘛。 哦。 系啦，咁每一科最高系七分啊嘛。 即系五星星系七分。 系啦，系啦， 七七就四十九。 系啦，有啲可能读六科，咁、哦、即系全部都要攞 A 先有机会入到去咯。 哦。 系啦，咁我仲记得佢。 咁即系要读晒咁多科，全部攞 A 先入得去咯，应该系话。 因为五星星啊，系要系啊， 系五星星啊， 系啦，即系要读。即系要真系所有都读晒先有机会。 我而家呢个系基于我对于对上嗰个 DSE 嘅亲戚提供嘅资料俾我嘅，佢就话哦，你当五星星就A 系五星星就当七分咁样咯，系啦。咁就当然喺呢啲嘅指南入边咧，佢仲有其他嘢会提供俾你嘅，即系例如。我哋嗰年代咧分科，哇，應該話我哋個年代分科分得比較明顯啲啊，即係例如文理商三科，咁但係佢哋可能 DSE 咧，佢哋可能會比較撈亂啲啊，即係例如可能我可以讀一個 chemistry， 另一個 econ 咁樣讀嘅， 即係兩個 mix 埋一齊咁樣。 咁所以咧，佢哋可能去揀科嘅時候咧，都要睇可能至少你要修咗啲咩科喺個 DSE 入面你先可以揀呢一科。 我想問有冇最少要讀考幾多科㗎 DSE？ DSE 我真系唔知道，我哋会考最少会读六科噶嘛？ 六科啊，因为佢嘅最好嘅六科 系 最好嘅年代啊， 系我都系六科最好嘅六科。咁同埋佢呢个嘅指南咧，会话俾你知咧，几时要排啲咩，几时唔使排啲咩，因为入边都有个攻略喺入边嘅。 哇！ 嗱，例如喺考试之前，其实你要递交一次嘅表格，就系、是、你想拣啲咩科。咁嗰度咧，因为有啲嘅 department， 即系有啲学系咧，佢会喺考试之前就会同你面试。或者喺你考完试未放榜之前同你面试， 系 咁你就喺呢一转之前咧，就尽可能有啲人咧就靠呢个面试咧，就攞一啲印象分啊，或者攞高啲分，咁就去投考呢啲 department 啦。 你系咪 我有变嘅，所以其实我最尾交嘅嗰、那个次序同我第一次交嘅次序有啲唔同嘅， 系 啦，我最早系摆多咗一啲全理系嘅科嘅，咁又去过隔篱我哋下边嗰间城市嗰度有一个面试都去过啦，喺中大哲学系同宗教研究系都去过面试嘅。 咁问你啲咩咧？ 佢问你，你觉得人之初性本善定性本恶咯？ 唔系边个边一科先？ 哲学系问我， 你点答啊？ 吓，你点答咧？ 我话 跟住就唱啊，系咪 Elvis 唱嘅《人之初》？有冇好似有首歌叫《人之初》？ 或者好似同埋卢冠廷嗰个好似有噶， 好似系睇系咪 Elvis 先，我惊记错。 跟住之后宗教 人之初初努力，而今又油麻地，地中海海龙王皇帝先仙人掌，奖你两巴掌。 嘿，我哋隔篱有音乐系啊，有音乐系， 你入到 系点啊？ 跟住之后宗教研究都有问我， 好耐冇背过呢首，我竟然背翻出嚟，卅年冇背过起码。 好劲啊你，冇错到啊！ 我出师表背唔到，系呢个背到。跟住 宗教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草嘛， 系 啊，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跟住唔记得咗啦。 呢啲真系唔识。跟住之后宗教研究都有面试嘅，我记得系啦，咁就问我对于一啲究竟嗰啲叫。宗教嘅一啲睇法啊，觉得人类同宗教之间嘅关系是什么啊，都会问呢啲问题嘅，系啦。咁当时 你即答嘅， 唔识噶，真系 咪即要即刻答嘅？ 要即刻答嘅，其实即系可能佢会睇你对于呢方面嘅一啲见解，或者可能你有冇呢方面嘅认知。 咁你点答咧？ 我话我觉得可能 听答案先至精彩。 我冇记错，嗰阵时系觉得大部分嘅宗教系同源嘅，即系只不过可能大家嘅字眼未必一样啫，咁即系可能都噏咗一啲嘢咁样就交咗个课文。 跟住嗰位 in 你嗰位朋友，行课呢个唔要。喂，原来人之初，对唔住，我记错咗，应该系蔡枫华先生。 哦 ，OK， 系啊，咁啊，仲有咩补充啊？ 冇啦，我谂暂时我同我其实嗰阵时睇嘅都系呢啲嘅资料要留意咯，即系几时报名应该摆咩先后次序，同埋几多分数嗰啲就要留意咯。咁其实呢个系我嗰阵时升中嘅时候已经要学识嘅嘢嚟噶啦。 小六升中学嘅时候已经要学识噶啦、 啊。你识唔识啊？呢啲 我梗系唔识啦。 唔识喎，真系。 点解仲有冇耐咯？ 因为升中嘅时候，例如可能我嗰阵时东区啦，咁其实你已经要留意东区附近有啲咩学校嘅。 系。 咁每一间学校究竟佢系 band one、band two、band three 啦，然后你要去嗰度之后，可能尽量喺啲嗱嗰个年代就未必有互联网啦，就喺啲妈妈嗰啲下边耍太极嗰啲妈妈群组就问下你个女嗰时入到呢间中学嘅时候系咩成绩啊，系边间学校啊，然后去学校嘅开放日又问下佢，哦，大概收身系收几多分，然后排嘅时候都系有一样嘅 攻略 嘅。我嗰时系头三名咧，系都系要进取、稳阵、最稳阵，同埋 投资嚟喎。 咁然后咧，可能第四去到第廿几咧，都系乱排嘅。 系 点解咧？因为咧有都市传说咧，当你排廿七、廿八、廿九、三十嘅时候咧，就可以排翻啲。你根本遥不可及嘅学校， 即系譬如黄隐， 系啦，张竹山咁样，个原因系咩呢？因为你前面碌唔到咧，一碌就碌到尾噶啦，佢一定会俾你，因为同啱啱讲嘅 Jupas 唔同啊嘛，因为 Jupas 你有权升唔到大学，但系因为升中系 即系唔系一 定有书读 嘅，唔小心派咗入去啦， 系啦，有听过啲都市传说就有同学将黄隐摆第三十。 入咗， 所以嗰时我记得我系有张张竹山同黄隐摆喺廿九同三十嘅。 但系点解会识呢啲嘢？我觉得好劲啊！ 嗰时屋企人落去耍太极啊，落去公园问 游老师， 系啊，落去问翻嚟。 因为咧，你头先你一路讲，你话即系可能系耍太极嗰啲阿姨啊，佢会讲翻即系个女点样入呢间学校，诸如此类啦。我反而突然间，我有一句说话就弹咗出嚟，就系、是、咧，我妈嗰阵咧。就是在我要升读中学之前呢，咁佢都会做啲嘢啦，点样 将来下咁样啦。 其实咪嗰、那个所谓嘅将来其实好简单，其实自己咋。佢系点样去 judge 究竟啲学校系好定唔好，你唔知㗎嘛。我哋又住围村，即係深居远处嗰啲深山里面。咁呢佢淨系观察嗰啲同学仔，即係女同学啦，当然系。睇下佢哋着嗰套校服咧，会唔会够唔够端庄？即系、端庄我呢个都几好，嗯，个校风几好咁样。咁然之后就觉得哦，嗰间学校应该 OK 啩咁样嘅。其实真乜嘢都唔知道。 我妈都不遑多让噶，嗱，即系虽然我哋唔系 外表去睇嘅， 我又唔系住深山啦。咁好啦，咁我哋嗰阵时我妈又唔耍太极噶，咁即系 下着脚。 有佢有嗱，佢有几个门路嘅，因为佢声称佢唔识。佢就话咧，嗱，你请教一下呢个哥哥同埋你表哥啦。 嗯， 咁即系一啲咧过来人啊，因为咧嗱，嗰个哥哥即系我妈嘅麻雀脚个仔咧，就读书好叻嘅。 系咪都系住喺你哋嗰区 嘅？嗰区嘅打麻雀啊嘛，系、 哦、 啦。 所以就系咁。 冇错，啲喺校车站识到嘅妈妈，咁然后就系麻雀脚。咁我就哦，嗰个哥哥咧好劲噶，佢唔知学能测验都系好劲嘅，同埋佢系读华人嘅。 嗯， 咁你问佢啦，即系其实都系搭单问嘅啫。哦，咁啊，跟住咧嗰个哥哥就会。我都唔記得咗佢同我講乜啦，咁跟住咧可能又問下我表哥， 冇噶啦，你算啦咁， 係啦，都係有呢啲啦，佢表哥係六年班， 即係 做老嘢啊，混緊車房啦，咁樣類似，咁跟住咧有個表哥， 堅記車房 係啦，嗰、那個表哥又係即係大我三四五年嘅，咁啊差唔多中學畢業啦，咁你都係要靠呢啲門路啊，嗰間因為咧老實講我同阿一哥應該同一個校網嘅、 啊， 其實咧我大部分嘅學校咧我都唔知嚟咩嚟 嘅， 即係譬如出名嗰啲，老實講，連張竹山咁出名，我都曾經以為係女校嚟噶嘛， 哦， 因為佢個名似啊嘛， 個山字係 啊，就以為係，因為喺我哋嗰個世界一個即係資訊咁貧乏嘅年代啊，我就係識嗰幾條街嘅啫嘛，啊蘇哲、聖正德咩惠理就冇啦，咁跟住咧我就聽我慈幼幾好喎。哇！華人啊，梗係好啦，你冇你份啦，黃人啊，唔使諗啦，你咁跟住就一堆咧，我唔識，譬如可能有聽過一哥間學校啊，咩街坊會啊，咩會啊，有好多咩官立啊，咩太古小學啊，即係好多呢啲咁嘅 kick 啦。咁其實咧，你後對後邊咧，好似一哥所講，真係亂填嘅啫，填夠三十個。 係、哦、啊， 因為有陣時你都唔知道嗰啲學校係啲咩，可能填咗去好遠好遠嘅嗰啲學校，唔知咩嚟。咁但係咧，你頭先講咧，有即係唔知點解每一個小朋友身邊都總有啲哥哥嘅。 係冇錯。 但係咧，我好記得咧嗰陣就係因為咧有一位哥哥其實就係住隔離嗰啲街坊嘅 friend 嚟嘅。咁佢已經係長大成人嗰啲，咁但係佢又 撈緊啊！ 佢應該係即係嗰個年代係，我估可能係我唔知係大學畢業定係 form seven 畢業嗰啲類似嗰啲。咁有阵时，譬如我哋有啲功课唔识咧，就会揾个哥哥问佢咁样啦。咁就令到好多嘅阿妈都以为嗰位哥哥咧就系佢一个救世者咁、啊。 即系好似咧阿正嗰个广告咁样啊！诶、 系啦， 大师大师，我想买楼，我想嚟买楼，揾边个好啊？ 系啦系啦，一咁啦。咁跟住咧就问嗰啲哥哥，因为嗰个哥哥咧其实佢系住喺九龙噶。 其实读书得唔得噶？ 佢咪唔知係可能係 form 7畢業嗰啲咁樣咯。總之佢當時咧就已經開咗自己間公司，就做嘢咁樣嗰啲啦。咁 即係事業有成啦。 係啦，由於佢住九龍嘅關係咧，間中咁佢會過嚟啦。咁跟住咧，即係最奇怪嘅地方就係一個住九龍嘅哥哥，佢點會知道荃灣嘅學校邊間打邊得間，同埋邊啲係好嘅咧？唔會知噶嘛。但係阿媽咧就話：，誒、問下哥哥啦，叫我哥哥幫你排啦咁樣。跟住咧，我好記得當時哥哥咧其實係 O 嘴。同埋死魚咁嘅眼嘅， 其實呢個風氣， 佢真係唔識噶嘛。 呢個風氣去到我而家都有嘅， 都係一樣啊。 都係揾你啊嘛。 例如我都有親戚問我。阿表弟嗰间学校好唔好啊？ 系啦， 佢话我上网，而家可以上网揾下咯。但系嗰个年代真系唔知啦。 系啊，所以啲哥哥其实好惨，好大压力。你谂下，掌管咗一个小朋友嘅命运。 喂，其实有老老实实啦，即系你问翻我，我都唔知道小六嗰阵我一嚿饭嚟嘅啫嘛。 你而家问翻你而家嗰啲中学边间好，你都未必 知噶， 冇错啦。 咁我又。点会即系嗱？我觉得呢件事又系又要开始去到琴日个痛，我都有啲荒谬嘅。第一就系、是、嗱，我喺度谂，我个馒头可能过一年就要开始要面对呢件事嘅。咁馒头而家仲系活喺嗰啲即系坑片啊， 当中啊有啲花喺度飞出嚟， 即系砌下模型啊个世界。咁你突然之间叫佢，我系佢可能全香港学校佢可能识三间嘅啫。咁你叫佢小六话咩拣学校？咁佢真係識條鐵咩？ 所以好多人喺買樓或者生小朋友嘅時候，第一個就係睇個校區，係啦。咁然後再跟住之後就可能我嗰陣時小五小六其實真係有帶我去好幾間學校嘅開放日嘅， 嗯， 因為嗰啲老師中學嘅開放日真係會老師會同你傾下偈，睇下你適唔適合呢間學校，同埋你都可以索下啲老師究竟入嚟嘅成績咯。 你有冇去過同老師傾偈啊？咁樣 我嗰陣時去咗嗰啲開放日，同啲嗰啲嗰陣時所謂嘅師兄師姐玩咁。屋企人就會同啲老師傾咯，咁係啦。咁同埋嗰陣時，我記得學校咧，老師係會話俾你知，你咁樣排係啱定唔啱嘅，即係佢都 好似有啊， 佢都佢嘅專業意見話俾你知嘅， 係冇錯。 係啦，去到時至今日，中學更加會有啲咩升學及輔導組啊，真係會有個專責小組去負責。 以前真係冇人理我哋。 你最後派咗咩㗎？第幾志願㗎？ 第二嗱，點解咧？就係、是、因為咧，全個荃灣咧，即係因為老師都會講，其實學校嘅老師都會講嘅，佢就會話俾你聽，荃灣最好係邊間學校。校咁样啦，咁但系我自己有自己一个心水噶嘛，其实我对某一啲学校我又觉得咦好似几好咁样，咁我就将我自己最中意嗰间，纯粹就系因为 多谢有听众提供啊，原来而家仲真系有叫升中选校全攻略，多谢 Astro 啊，系啦， 咁跟住咧我就嗰一间我自己好中意嘅，咁我就自己排咗第一，跟住嗰啲咧其实系点样拣出嚟嘅咧？咁佢有一张表俾你噶嘛，即系有啲咩学校你可以拣嘅，咁有一张表啦。我只系将我自己嗰间摆咗出嚟之后咧，其他嗰啲系顺序排咯。跟住我就派咗第二咯。 哦， 系啊。 咁第一系咩嚟噶？本来就系好劲嗰间啦。 第一系咪啊？正读嗰间啊，正读嗰间。 哦，就嗰间啦。 嗰间啦，系啊，系啊，入唔到。 系。 佢唔收我。 哦， 好唔开心。 哦、我唔记得讲，我系派翻第一志愿、 哦，我都系第一志 愿，睇好巴闭咩？ 一个， 唉，唔计啦， 我又唔会好似你咁嚣嘅。 系咪啊？正读嗰间咧，总之一定系陈浩源读嗰间啦。我搵下正读边间先。 听说你在去年为了健康已戒了烟。我在每个周末还是会小小喝一点，朋友不太容易约到，不再像从前。那些日子可说已完结，有些夜里我会开车到城里兜圈。我才领会到什么叫做往事如烟，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那些瓜葛纠结在某一天突然与人而解，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对于人生起点半天，我却已经懂得应变。 一生有几个理想能够靠得住岁月，还不如好好的过越来越少的明天。生命给我们什么都不可能拒绝，这句话我当年不了解。时间它在热起来毫无道理可言，我也不忍对你说热情总会了解。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那些瓜葛纠结在某一天突然你的耳间，一眨又是一个十年，那些轰轰烈烈让人怀念，已经和我没有关联。又是一个十年，那些轰轰烈烈已经和我没有关联。 学友嘅，唉，学友写又十年咧。 话时话，我头先 check 咗啦，集友有24间喺香港， 又十年啦。我哋又几个十年。好，我哋即系今日唔小心啊。本来唔系想讲呢个题目噶，即系讲读书嘅。咁啊，无端讲拣校，我反而想问一个问题。其实你哋中唔中意你哋而家拣咗嗰间学校噶？即系母校噶？中唔中意噶？ 中意啊！ 一个嗱， 你小心，你答啦，你答啦，因为个时间应该我答唔到。 其实我非常之中意嘅，话晒我都系中国妇女会中学维基百科入面嘅著名校友。 唔系，即系中意乜？ 因为应该问咧，嗱，即系当我哋去当日啦，去拣学校嗰阵，咁梗系想拣一间所谓好嘅学校啦。好啦，咁啊，除咗话咩成绩有几多个会考十条 A 之外，咁好。嗰啲係好精英嘅學校先至有嘅啫，其實大部分嘅學校都唔會有呢啲咁精英嘅物體喺度噶嘛，即係好啦，咁啊，當你去到一件普遍你要去諗嘅時候，咁咪咩為之好咧？嗱，譬如我阿媽當年咧，就一定知我唔係嗰啲可以入到咩 Queen's 咩嘅九條 A 嗰啲學校，肯定唔係嘅。咁其實咧，我阿媽只係但求就係、是。誒得啦，你升翻原校嗰個中學部，你見翻嗰班同學仔，咁咪算咯。咁我媽咧就抱住呢種心態嘅啫。咁所以當年咧，我去谷呢個所謂學能測驗咧，就係唔係會谷到話啊，我要入到咩超級名校啊？諸如此類嘅。我媽嗰個對我嘅要求即係嗱，你入到原校就算啦咁樣。 因为小弟小学嘅时候嘅成绩系非常之差嘅，我记得去到小学四年级都系考全级最尾嘅， 系 咁所以咧嗰阵时阿爸阿妈对我嘅期望冇咩期望嘅，即系唯一，所以我 唔好出嚟打吉嘅嘢就好啦， 系冇错啦，所以咧后边拣嗰啲咧都系一啲校风淳朴，但系读书未必好好嘅一啲即系中学 band two 中学，但系相对地可能因为附近近民居，所以唔会都曳得去边 近民居， 唔系。近民居睇你近啲咩民居嘅啫喎， 算系咁啦。再加上妇女会系前面警署后面消防局，所以咧就觉得更加安全嘅。咁所以嗰阵时我记得我嘅成绩咧其实系掹车边入到呢间嘅中学嘅。咁我记得嗰日系有日嘅星期六朝头早咧就要翻去呢个嘅小学嗰度咧，就系逐个老师咧就会派，唔系老师就会逐个派嗰个你嘅入学嘅嗰张升中通知书俾你啦。咁我记得嗰阵时嗰位班主任咧 ，Miss Chan 咧，佢系相对地一个比较调皮嘅女老师嚟嘅。咁咧佢嗰阵时咧第一下我行入去嘅时候咧，佢就话。咁佢知道晒我哋每个人升去边㗎嘛，佢第一下係你自己睇啦咁样。 咁都俾你考到。 咁考到啊你咁样。我 係記得我係沿路由，即係我記得我阿爸同我一齊去拎嘅，咁佢即係整蠱我，就係等我嗰下開心。我記得我拎住嗰張嘅升中嘅嗰張通知書咧，我係由小學行翻屋企嗰全嗰程路咧，我係 keep 住自己喺度傻笑，考到啦，因為真係用咗好多時間去考嗰間中學嘅。 我信嗰個年代嘅你真係全級傻笑，全級考第咩嘅？ 仲要做啊婦女會啊，跟住之後仲因為嗰陣時用咗好多嘅時間同埋心機喺嗰度嘅，即係例如可能填嗰張嘅入學嘅面試表格咧，係填咗十幾次，揾埋啲補習老師幫我 擦完又改，改完又擦， 即係佢要揾一個識英文嘅補習老師幫我寫咗篇範文，然後要叫你 自己抄 一次，抄完之後咧要你背，因為 in case 即萬一。你有得面試，咁你都要背得翻你寫過啲咩出嚟噶嘛？ 我個人好好學，中意吟詩咁樣， 用英文寫嘅，主要係啊， 係啊 ，I go to school by bus 咁樣，係啦。咁所以嗰陣時係背得好辛苦嘅。咁當然最尾我係冇得面試，因為我成績真係太差啦。 唔係，其實就算有得面試都好啦，其實個老師都知道你係好辛苦咁樣嘔翻啲嘢出嚟噶嘛，你唔會好自娛噶嘛。係 啊，咁所以嗰陣時知道入咗呢間中學，其實係非常之高興噶。咁當然時至今日，我都覺得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嚟嘅，因為識到一班即係啱數嘅朋友咯，係啊，都有同太太討論過呢個問題，即係假設即係小朋友再升上中學係一啲即係傳統名校啊，定係一啲地區名校，咁邊個會對小朋友嘅發展會好啲？ 我都係嘅喎，你問我我就比較慶幸嘅，即係我間學校就即係咁，我嗰屆其實係好多精英㗎，即係突然之間有好多精英，咁梗係唔係我啦？即係頭先都講有十 A 有九 A 有八 A 有七 A 嘅， 對象係精英大師 啊，係啦，冇係台翠河嘅，係啦，嗰年係及時而出，係啦，咁啊，但係咧我又慶幸，我就唔係活喺嗰啲即係好 top 嗰啲，因為咧 好辛苦 嘅。唔係，我覺得我一定唔係嗰啲人才嚟嘅，我中意做 DJ 嘅嘛。咁嗰陣時冇一科叫 DJ， 咁點啫？咁我一定係最後就係留班啊，或者俾人踢出校嗰啲嚟噶嘛。 好在佢及時而出， 係啦。咁啊，間唔中又卜中咗一兩場， 做咗精英大師。 係啊，好啦，聽日再講， 拜。